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奥巴马无理责难朝鲜光明正大的增强核武力措施。